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8集，再跑出来就打折你的腿。一，他喊了停，抬脚大步走了过去，本想教训他一顿，却瞧见人靠在树干上睡着了，嘴唇已经发白，显然冻得不轻，可人还在睡，半分也没有清醒的意思。轩辕里一腔火气突兀的一顿，他捏了捏拳头，黑着脸抬脚踢了踢他，滚起来。程欢被他一踢，身体就歪倒在雪地里。轩辕里一愣，连忙弯腰扶住他，触手却是滚烫的，昨天淋了雪果然是生病了。他连忙解下自己的斗篷裹住程欢，将人抱了起来。张晋忠有些惊了， 皇上使不得，您这还病着呢。 轩辕里却顾不上听他说话，成了銮驾折返大明宫，宣了太医来给程欢诊脉。外头大雪封路，太医来得慢，轩辕里便一直黑着脸盯着程欢看。程欢一无所觉，他冷得厉害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连头都缩进了被子里，看起来活像是一只球。张晋忠偷偷瞄了轩辕里几眼，心里叫苦，这小子本就对他心怀鬼胎，这若是醒过来一看自己被轩辕里抱回了大明宫，心里不知道又要胡思乱想什么。他咬了咬牙，这事不能让程欢知道。他出去敲打了随行的工人，又来找轩辕里说话。 皇上，程欢被禁足太极殿，如今出现在这里怕是不合适。 轩辕里眉头一皱，看张晋忠的视线略有些锋利。他本以为张晋忠是很喜欢程欢的，可眼下这副样子， 你是要朕看着他冻死？朕在你眼里便是这般残暴？ 这话说得太重了，张晋忠唬得一哆嗦，连忙伏地请罪。轩辕领见他头发花白，心里也颇为不忍， 起来吧。 他看了眼程欢，却是只瞧见了一团被子，忍了忍还是没忍住，抬手将被子扯了扯，露出他白惨惨的脸来。他没想过要碰他，手却还是不自觉地摸了过去，仍旧还是烫的。他莫名急躁起来， 太医怎么还没到？ 张晋忠连忙让人去催。太医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还以为是轩辕里龙体不适，正要给他请脉，却瞧见龙床上躺着个人，样子颇为眼熟，竟是被发配到太极殿的大总管程欢。太医呆了呆，有些怀疑自己眼花了。轩辕里只瞧见他盯着程欢看，仿佛还看迷了眼，忍不住重重哼了一声。太医被唬得一抖，连忙告了罪去请脉。他拿不准这程欢是怎么就躺到了龙床上去，不敢怠慢，可这副身体出诊脉如水浮木，仿佛是普通人的风寒入体，再诊却是迟脉之象，乃是寒症。寒症养起来颇为麻烦，寻常工人若是有这病症，多是一日日的熬着。可这程欢，太医还没想好怎么说，轩辕里已然沉了脸，声音冷沉沉地开口， 怎么很不好？ 太医只得实话实说， 回皇上，大总管这是寒邪入体引起的寒症，臣观他四肢冰冷，乃是气血凝滞脉流不畅的缘故。 轩辕里听得眉头皱起来，不过挨了两天冻，竟然就成了寒症。他忽而又想起来那日早晨他浑身湿哒哒的跪在大明宫门口的情形来，紧接着便想起那个叫三福的太监来，那样恶毒的人只是仗婢太便宜他了。 你只说如何调养？ 太医只好去开方子，他不敢和皇上说要静养，只能悄悄告诉张晋忠，可张晋忠也不想告诉轩辕里， 他若是一时心软，将陈欢留在这太极殿，他日一不留神与陈荣碰见，陈欢会是什么下场？他不敢想，也不能让陈欢落到那个地步。因此等太医一走，他便硬着头皮凑到了轩辕岭跟前。 皇上，奴才们都命硬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如把人送回去养着。 轩辕岭不喜欢听他说这些，可今日张晋忠十分没有眼力劲儿，不停地提起这茬，说得他脸色发黑。 朕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决定？ 张晋忠知道他这是恼了，可就算这样，他也不想陈欢的一条命搭在轩辕岭的一时心软上。他跪地请罪，舔着脸朝轩辕岭笑： 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怕龙体金贵被过了病气，这奴才就万死难赎了。 轩辕岭只冷冷盯着他，半分也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。张晋忠没了办法，只好搬出陈荣： 奴才昨日伺候陈大人在偏殿歇下的时候，听他话里意思，仿佛是盼着皇上再宣他留宿大明宫。 轩辕岭冷笑一声：你这百般心思倒是都用上了。他忽然弯下腰盯着张晋忠看： 陈欢哪里得罪了你？ 张晋忠一愣，这才明白过来，轩辕岭是误会他了。他有心解释，却不知从何提起，呆愣片刻，忽然一咬牙，要和轩辕岭摊牌。他叹了口气，朝着轩辕岭叩头： 皇上恕罪，奴才有话不得不说。 轩辕岭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。张晋忠侧头看了眼陈欢，脸上露出苦笑来： 他只是一个奴才，担不起皇上一丝半点的厚爱，何况皇上心系陈大人，往后这后宫里自然是以他为尊，陈欢这性子但凡有一丝可能也要争个头破血流，奴才不求皇上怜惜他，好歹给他条活路，哪怕是蝼蚁一般活着也成。 轩辕岭被他说的脸一黑，他听懂了张晋忠这话里的意思，自己竟成了龙潭虎穴，陈欢扑进来便只剩了死路一条。 你真是胆大包天。 轩辕岭愣了半晌才开口，见张晋忠伏在地上请罪，心绪慢慢乱起来。他想起自己对陈荣的承诺，想起自己想要效仿先帝只取一瓢的决心，如今怎么就开始变了呢？他忽然生出股愧疚来，是对陈荣的。他既然已经将人拐了来，就要对他好。他是九五之尊，话既然说出了口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他看了眼陈欢，仰着头闭了闭眼，却是隔了几息才压低了声音： 你带他走吧。 张晋忠松了口气，连忙喊了心腹小太监来，给陈欢裹上厚厚的皮毛斗篷，抬着他沿着小路一溜烟回了太极殿。张晋忠今日才知道陈欢竟然时常偷溜出去瞧轩辕岭，他又急又气，陈欢实在是太没出息了，这是非要把自己一条命都搭进去才甘心。他对着睡着浑浑噩噩的陈欢骂了小半宿，嗓子都哑了才停下来，心里又很无奈，这小子犟得很，他上次说话说得那么重他都不肯听，如今要怎么才能消停了他对轩辕岭的心思呢？张晋忠很是愁苦，一夜没能睡着。第二日天亮时候一出门才瞧见太极殿的守卫禁军多了不少，他招来人问了一句，得知是轩辕岭下了旨意要守好这里，绝不许陈欢再出去，连狗洞都已经填上了，端的是守卫森严。张晋忠心里一松，到底是皇帝做了决定，便不留后路，陈欢往后出不去，见不到轩辕岭，时间一久心思自然就淡了，到时候他再替他向轩辕岭求求情，许他出来走动，日子便能好过了。只是出不去的这些日子怕是有些难过，陈欢又是很好动的性子，大概要被憋坏了吧。 可总比死得不明不白的好。张晋忠也是为他操碎了心，他这边正想着，里头就传出陈欢的叫声。张晋忠连忙进去，就瞧见他抱着头在床榻上滚来滚去，呲牙咧嘴的喊疼，明明是病着，身体也虚弱得很，却硬生生折腾出一股活蹦乱跳的错觉来。张晋忠气得胸口疼， 你发着热呢，乱滚什么？ 他扯了扯被子将他裹好。程欢惨叫一声， 我头疼，你快给我看看是不是要炸开了。 张晋忠恨不得缝上他的嘴，这小兔崽子说话实在是不中听，对着旁人就算了，对着自己也是毫不留情。 好好着呢，你说说你，圣旨下了不许你出太极殿，你非要出去，还差点把自己冻死在外头。 他说着来了气，拿食指不停地戳程欢的脑门，程欢被他戳的陷在枕头里出不来，只能从被子里把手伸出来抱他的胳膊。 别戳了别戳了，要破了，我头痛，是不是树上掉下什么东西砸我头了啊？ 张晋忠气得不想和他说话。陈欢喊完疼总算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这是回了太极殿，脸上露出一抹心气来。 你把我送回来的呀，看不出来你年纪大了，力气还不小呢。 张晋忠扯开被子把他蒙了进去。 你给我闭嘴。 程欢哼哼了一声，有些郁闷，他头疼得厉害，本想着说两句话转移一下注意力，没想到被喊了闭嘴。他抓着被子咬了两口，觉得头好像没有那么疼了，正想继续咬，张晋忠就隔着被子拍了拍他， 你今天出去的事儿被皇上知道了。 程欢一僵， 轩辕岭知道了又要抽我鞭子。 他缩在被子里不动弹，决定除非有人来拖他，否则他绝对不走。张晋忠冷笑了一声， 现在知道怕了，偷跑的时候想什么呢？ 程欢闭上嘴装哑巴， 行了，皇上最近和陈大人相处甚欢，也没心思理会你，只加派了人手守着这太极殿，狗洞也都填上了，你以后可是真出不去了。 他见程欢毫无反应，心里一急，咬牙切齿道， 你要是还想要你的腿，就别打那些鬼主意，皇上可是发了话了，只要禁军瞧见你偷跑，不必上报，当场便能打折你的腿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